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美国的歌手 Nick Jonas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的是 Jealous。 那这么有力道的节奏，有没有把你心中的能量全部都释放出来呢？那每天听了这么多有节奏的歌曲，你会想到什么呢？是赚钱了，还是升职了，还是中奖了呢？真的是好多好多事情哈。所以呢，没事呢，你就好好的偷着乐吧。大家每一个人都应该拿出我们年轻人应该有活力哈。OK， 这里是加码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啊。那现在呢，系好安全带，我们来继续出发。下面一首歌为你送出，来自郭靖的《傲慢与偏见》。听完之后会不会也会觉得很过瘾呢？那郭靖呢自己唱完之后呢也是大呼过瘾哈。他翻唱的这个版本呢是稍微保留了原本的经典架构之后呢又融入了符合自己声线的旋律啊。那么在录制的时候呢也是录了很多个版本哈，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具有丰富的多元化的综合版，是吗？那么所以一首老歌在经过新的编曲之后呢就赋予了这样一首歌曲全新的生命力哈。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可以让你听得很过瘾很畅快，它的名字呢叫的是 Somewhere in my car。 蒋秀琴。 I'm driving home tonight, catching all red lights, that's alright cause until noon in the same bedroom where I once held you, and it's breaking my heart. I should take down all those pictures from my wall. Promises we made won't fill this empty space. Ooh. And I don't know why I just can't let you go. So I'm not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有时候呢，我们会说喜欢一个人呢，很多时候都会是一厢情愿呐、是一场对自己的一厢情愿啊。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选择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真实内心，赢得两个人的相爱和相守。那也可以默默地守住这个秘密啊，用陪你走到底的方式呢，爱着对方。相信呢，在这个城市当中呢，这样的一种状态真的是很多人的一种真实的写照了。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靓颖的《陪你走到底》啊，希望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能够鼓励每一个徘徊在爱情与友情当中的人们，勇敢地向前走出那一步，勇敢地为自己争取幸福哦。所以呢，听听看张靓颖《陪你走到底》。 如果爱想象的那么容易，就不会有那些悲伤旋律一遍遍在身边会放弃，无论到哪里都提醒你。如果爱像期待那么顺利，就不会有那些孤单心理一件件在心里堆积，不管多努力都压着你喘不过气，又难忘记，躲不过去，又害怕失去。拥有回忆，想要神秘，得到默契，期待下一秒的惊喜。陪你走到底，只要你 东西。 OK， 亮颖陪你走到底，一首多么好的歌吧，是吧？好像呢，这样的一首歌听完之后，让我们又回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个年轻的大学的时代，好像呢，带我们走进了那个刚出校园，然后穿着皱皱巴巴这个或大或小的西装去参加某某某公司的应聘时候的一种感觉哈。一切呢，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所以呢，看看现在的自己，也许呢是事业有成，但是每次想到自己曾经的过去呢，是不是非常的津津乐道的？好了，趁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多留一些照片啊，等以后呢回想起来的时候，可以清清楚楚地看清楚自己那个时候自己到底有多么的帅气和漂亮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带过我们的一首歌曲，叫做是西服和领带，我们来听听看吧。 Ready, JT? I can't wait till I get you on the floor good looking. Hey, going hot so hot, just like an oven. And I'll burn myself, I just had to touch it. But it's so fine, and it's all mine. Hey, baby, we don't mind all the watching. Hi, cause if they study close, real close, they might learn something.As long as I got my suit and tie, I won't leave it out on the floor tonight. And you got fixed up to the nines. Let me show you a few things. All dressed up in black and white, and you're dressed in that dress I like. Love is swinging in the air tonight. Let me show you a few things. Let me show you a few things.Stop.

晨呢是一天当中最美的一个时刻了，心情舒畅，所以一定要跟自己说一声早安啊。那伴随着缓缓流动的旋律呢，终于找回了属于自己的感动。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刘瑞琦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早安。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出自于他的那张概念EP专辑早安期当中哈。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我觉得不仅能够融化你的内心，然后抛开浮躁，那更能够带给我们一整天的好心情。所以呢，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了对自己先给一点鼓励，送给自己一句早安加油，真的很重要哦。好了，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演唱者很有趣，那他的这首新歌会不会也很有趣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王凡瑞推出了新歌《小人国》，歌曲记录了他的都市生活感悟，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描绘着都市中的坎坷与坚定。人们在巨人国和小人国之间穿梭，小心翼翼地怀抱着那个易碎的梦，纵然迷茫过、挣扎过，也没有放弃梦想、放弃自己。就算全世界没人在乎你的梦，还有他在支持你，做你的港湾，这个他就是你的信仰。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王凡瑞《小人国》。 记得出门时爸爸对我说，当你感到伤心的时候，孩子，就算全世界没人在乎你的梦，爸爸在乎你，会一直看护你。站在35楼富士三环路，这城市是个小人国，汽车那么小，楼房那么小，人群那么小。当我回到人群的时候，城市又变成个巨人国，汽车那么多，楼房那么高，你们是那么高大。我小心翼翼地行走在这个巨大的城市，抱着我心爱的那个巨大的梦，可没有人在意他们脚下那颗渺小的我。我必须小心翼翼地抱着我的那个梦。记得出门时爸爸对我说，当你感到伤心的时候，孩子，就算全世界没人在乎你的梦，在乎你，我一直看护你。我是个小人国的人，迷失在这个巨大的城市。当我伤心的时候，我就抬头仰望着星空。我是个小人国的人，迷失在这个巨大的城市。当我伤心的时候，我就看一看我手里的那个梦。全世界没人在乎你的梦， 校园过的人，迷失在这个巨大的城市。当我伤心的时候，我就看一看我手里的那个梦。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互动吧。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呢加上英文的 music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不知道呢有多少朋友喜欢在假期的时候呢哪儿都不去啊，就喜欢窝在家里边看美剧、英剧、韩剧等等等等。其实呢窝在沙发里看着轻松的剧集，然后呢再捧着水果呀、零食啊，也是很多朋友们的一种选择哈。这个也许说的就是你。好了，那曾经风靡世界的老友记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但是呢为了纪念老友记的20周年的时候呢，那剧中的中央公园咖啡店呢现在已经正式的在纽约开张了。那其中呢置入了剧中原版的沙发以及众多的道具，那也是吸引了很多朋友慕名而去哈，来追忆一下自己这20年的一种回忆。那说到老友记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样的一位歌手和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是来自 Madonna 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 Takeable。 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来自于这样的一部影视剧，那听的时候呢也可以回想一下在剧中的那些经典的情节吧。来，掌声有请。Behind your smile, all the 没错，有些情景呢在我们的心中呢会一直的珍藏下去，永远都不会和你 say goodbye， 对不对？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来自麦当娜鞠躬谢幕的一首歌曲了。那老友记呢不仅是国内外很知名，同时呢也是在我们国内声誉非常高的一部美剧，所以呢提起这部剧集的时候呢还是会让很多人心头一热，也许呢会想起那个时候自己的一些生活，那个时候自己的一种模样哈。所以呢一部剧集也许可以陪伴一个人成长啊，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自己很多很多这个值得珍藏的画面啊。好啦，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潘玮柏的《王者之声》，今天听再适合不过了。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给自己更多的自信，让自己每天都是活得那么的快乐还有潇洒哦。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今儿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想起划破片刻宁静，沉默不语并不代表我是属于懦弱个性，这是我的王国驾照 I am the king yo， 成千上万万种悬疑，千万不能有千万，空中眼睛投射出的一道激光，冲破一片迷茫，照亮黑夜发光，就让全身血液细胞跳动 Let's ride a taka， 此时世外 drop the weed rock yeah we get it on this night you wanna get high， 悬空的心拒绝在等待 Tonight is the night you wanna get high，王者之声就是趁现在 Let's get hot tonight。Make it hot tonight, so move, baby, dance, baby， 点燃皇家的血脉 ，Yeah， 听着那喇叭响起，巴巴拉巴拉那响起，手握紧，今晚注定掀起革命。空中眼中投射出的一道激光，冲破一片迷茫，照亮黑夜发光。So let go， 胸有自信，力数不用多，等我开口，最近来振作，全身狂欢，没错是为我。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